今天不打分数，今晚不用再评价自己有没有撑得够好。你可以累，可以休息，不用因为今天精神不够，状态不稳就觉得自己不好。先让自己回到休息的位置上，今晚不用再检查自己是不是又不够力，不用再拿今天的疲累、虚弱、撑不久的状态来责怪自己，先把那份对自己的苛责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。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睡吧，今天先不打分数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把你补回来。